Don Kaki, 主席，回歸後第一年，特區政府堅持成立臨時立法會，結果一眾泛民主派議員落車以示抗議。其後在1998年的立法會選舉，市民透過票箱表態，一方面支持泛民主派議員重返立法會，另一方面顯示他們對臨時立法會的不滿。特區政府先後在2003年和2004年闖決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以及否決2007、2008雙普選。其後到了2004年的立法會選舉，市民又透過票箱表態，一方面支持以2007、2008雙普選作為政綱的泛民主派議員，令我們在立法會內奪得25個議席，另一方面亦都顯示他們對於盡快落實民主政制的堅持。雖然人大常委會在2007年再一次否決2012雙普選，但到了2008年的立法會選舉，市民再一次透過票箱表態，泛民主派在地區直選30個議席之中一共取得19席，充分顯示他們對中央政府否決2012雙普選的不滿。主席，歷史不斷重演，但是香港人的眼睛是雪亮的，市民除了支持泛民主派議員進入議會以彰顯人民的力量之外，他們都會利用每一次立法會選舉的機會，就民主訴求作出清晰的表態，往往已經造成變相公投的效果。面對當權者和既得利益集團在議會內擁有的特權，香港的民主運動一直依靠議會內的力量和議會外的力量結合並進，發揮最大的影響力。泛民主派在議會內與保皇派角力，香港市民則在制度以外透過多次的遊行、集會、示威表達民主的訴求，彼此互相支援、互相呼應，壯大民主運動。透過議會內外兩條路線爭取普選的運動模式，亦都是公民黨的信念。主席，在2006年3月19日是公民黨創黨的日子，當時公民黨發表了一份創黨宣言，當中第一段作出以下的表述：香港回歸中國，踏入新紀元，我們從此負起一個新的歷史任務，就是在中國主權之下，按照一國兩制原則，建立真正由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新制度，在基本法規定之下，以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維護法治，並確保所有香港居民均享有受到國際公約保障的一切自由和權利的制度。這個歷史任務是每一個香港人的任務。公民黨深信要完成這個歷史任務，不能夠單靠議會內的聲音，還需要每一個香港人共同參與。主席，民主運動已經到了關鍵的時刻，市民只想前往真普選的終點站，但是中央政府無情地將市民推入假普選的不歸路。當泛民主派未能有效地透過代議制度達至真普選的目標，我們就有需要採用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策略地離開議會，為廣大市民拉開立法會的大門，等民意直接走進建制，讓每一個支持真普選的市民都可以成為立法會內的泛民主派。主席，公民黨支持五區總辭、變相公投的態度，是因為我們理解到香港人期望泛民主派發揮領導的能力，爭取更大的妥協空間， 令到香港政制能够向真正普选迈进一步。主席，我们深知没有民众力量为后盾的谈判是没有结果的，而没有原则的妥协只会走向沦落和黑暗。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全面的群众运动，提供平台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够直接参与和决定结果。我们设立的议题就是落实真普选，取消功能组别。这个议题合情合理，切合民意。在五区总辞补选是合宪、合法、合乎民主精神的方法。我们的建议并非激进、极端，而是和平和理性，经得起考验的。我们仅向全港的市民和所有民主友好真诚推荐。主席，我可以代表公民党表示，公民党日子虽浅，规模虽小，却会全力以赴，将一票还给香港人，将议题带入民间。这样应该是我们一致的愿望。主席，面对曾荫权推翻竞选承诺，继而有亲北京的人士表示功能组别可以同普选并存，甚至有人大代表认为普选只需要普及，但是不需要平等。政府在刚公布的政制改革咨询文件更加是厚颜无耻地翻丁05的方案，实在是令人感到愤怒和痛心的。主席，要分辨普选的真伪，关键在于功能组别的全与废。今次五区总辞变相公投，正可以为全港市民创造机会，透过票箱就香港应该落实真普选定是假普选作全民表态。公民党明白五区总辞变相公投是一场硬仗，但是我们既然从群众之中走进议会，就应该信任和尊重市民的抉择。主席，公民党和很多香港人一样，希望尽快在2012年落实双普选。我们都接受全民公决作为给市民直接参与争取民主的手段，故此我们认同黄毓民议员提出原动议的精神。不过我们都明白有不少的市民知道争取2012双普选因面对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而变得困难，所以愿意为普选时间表设下了最后的时限，就是2017和2020分别落实特首和立法会的真双普选。无论是哪一年去成事，公民党最关心的始终是香港会落实真普选而不是假普选。主席，为了在五区总辞变相公投的新民主运动之上团结更多的市民，公民党希望透过落实真普选取消功能组别作为议题，拉阔民主光谱，用包容的态度创造机会，让更多民主派支持者在今次运动之中表态。公民党和社民联在五区总辞变相公投的议题已经有所共识，同时我们都恳切呼吁泛民主派团结一致，共同参与这一场全民的新民主运动，最多动员最多的市民向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团清楚直接地表达我们的立场，落实真普选，取消功能 組別。主席，謹此陳辭。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